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啊，终于就系新年之后。好似齊人喎、 啊！啊，呢日強勢回歸啊，口水涼， 係、哎、口水涼啊，口水回歸啦、啊，咁樣呢、這個啊，取白就呢、這個 光榮隱退， 光榮隱退，大家見到我哋 咁快講啊， 落咗禁酒令咁耐之後，點解今日又會重新 我啱啱上 江湖咧？法國南部街樣， 我啱啱想講，呢、這個唔係法國南部街樣啊！ 哦，呢、這個唔係， 我頭先我知係，我哋已經飲咗一支啦，我飲嘅呢支係澳洲。阿土伯帶嚟嘅，我飲阿土伯第一支酒啊！ 阿索羅 B 推薦嘅， 我就係知你， 我飲你第一支酒啊！ 光榮隱退，所以我特登翻屋企攞嚟嘅。 我咧就首先表明我嘅立場，我係絕對反對做節目飲酒嘅。OK， 我都係反對嘅。 咁你哋以後嗱呢一集之後咧，就唔好飲酒啦。 我係反對嘅，就應該就係喺呢個時間之後咧，就以後改做飲酒，唔好做節目。係咪啦，咁呢就大家嗱今集就真係大家有今生就冇來世啦，咁就點解呢，就係徐少華呢就公司兩忙，咁呢就一早已經同我講咗㗎啦，其實咁所以阿土呢就話喂係咪有受壓力呀咩呀，咁我話唔係，其實 嘩我呢啲床 受咩壓力呀、啊、 床邊 受你壓力， 通常都係咁㗎，網台嘅主持人分手呢一就係私怨， 我絕對是私怨， 係啦，咁就話說最主要嘅私怨就係話，因為佢上次開完立 fit 之後，我哋冇開其他嘅酒。 你飲曬我全年嘅呢個酒， 一次飲曬佢個 quota， 誒咪我嚟咯， 咁就懷恨在心。 我個個禮拜拎嚟。 我而家 open 一個 new offer，new offer 就係嗱，即係話2019年，如果只要我留喺度做節目，佢就開酒。 每個禮拜攞一次呢個零八立 fit 嚟啊，咁就唔好走啦，屌真係， 咁咪攞唔到零八立 fit 咁誇，近似嗰個水平啦。 哇，咁咧嗱，好多謝阿土伯呢個 offer， 即係好有誠意，因為咧今日咧喺 WhatsApp group 咧就已經係不停就即係提出啲新嘅意思，令到我咧可以繼續。喺度 延續佢嘅壽命喺度， 唔係我就話不如咁咧，我同你 alternate 咗佢。 係啦，即係一 咁我咪大碌，你哋兩個輪住，得我一件。 喂，咁佢放假咁點啊？ 車輪戰咯，咁佢放假就咪我哋兩個頂喺。 咁不如玩大啲啦，所有聽眾一個 pool 啦，邊個得閒邊個做啦， 咁都得喎。 好似當年阿邵逸夫話 TVB 嘅總經理。邊個得閒邊個做啦？ 喂，咁你呢個節目仲掂？ 掂啊！ 大家排隊諗住做節目， 因為上咗嚟嗰啲又會 call 人嚟睇噶嘛。 係咯， 啊，不如落 bit 啦， 新形式，新形式， 鏡頭啊！ 咁我同阿徐少華就減輕好多功夫啦。 咁啊，你就可以即係一個月一集，我又一個月一集咁喎。不過我都係唔會嘅， 衰仔啫。 我唔知你係而家想喺依一度講定係咩？ 開始講啦，開始講。如果唔係啲人又話我哋掛住飲酒唔做節目，咁、今晚開酒係有原因嘅。 咁咧就 咁啊，價時五分鐘咯，而家講五分鐘。 嚇，五分鐘咁少，又趕住走啊你？ 嗱，我係啊，我今晚要叫人宵夜啊。 希望做 冇啫係嘛？ 唔係， 你以後 係。 就唔好飲酒啦， 係咩？ 喺節目嗰度， 以後 OK， 唔好隔個禮拜嚟啦。 呢個以後個個禮拜嚟啦啊！好啦，咁我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其實2019年豬年，咁 諸事順境 係啦，諸事順境，我嘅依、這個楊天明我老友記，佢都你嘅粉絲嚟嘅、，OK， 佢係成日睇依個節目嘅，咁根據依個流年運程當中咧，我豬年係非常之好嘅 ，OK，、非常之好。 但係我根據我嘅流年，我係大鑊嘅喎， 你 走，我蛇 咁所以我走啦。 蛇年嘅話就最大鑊喎，我。從來都好少涉大税嘅、今年都要涉一涉啊！真係， 真係要 係啊！因為我睇所有運程書，蛇年出世嘅人，今年係最大鑊嘅。 我就唔係啦，我又木旺牛 嗱，俾人俾人纏繞訴訟就由舊年開始啦。嗰啲賣過萬本書嗰啲作者，咁、然後跟住咧就嚟緊呢一年咧，咁啊取白就話 都未好似年30晚之前話俾我聽。 係啊， 係 啊， 咁契弟 一踏入一踏入豬年就話俾我聽啦。 踏入豬年 係啦。咁我諗唔係咁巧係嘛。 嗱應曬 真係要請阿楊天命，楊天命又好走多真係、 哎。 要搵佢上嚟呢 快啊 幫我哋批一批我哋啲節目係咪改名。 喂天命喂上嚟。 嗰啲藝人呢 客串一集。 或者留言呢改個咩名呢幫我。嗰啲唔紅唔黑嗰啲藝人呢最終翻身呢咪要改名嘅。 你要改咩改節目名啊 咩陳淑蘭唔知改做咩啊。跟住即係總之改完都唔紅㗎啦。但唔知點解個改完名一定唔紅喎。 奪命啦鬆改咩咁樣。 吓 咁改改過啦。 你真係冇睇下天明嗰啲嘅運程書。佢講呢佢講佢叫你睇多啲書。佢永佢話嗱你運程唔好嘅時候唔緊要。運程乜嘢書 睇多啲佢本書。 睇多啲書。OK, 即係運程唔好嘅時候。 書人嚟㗎佢鍾意睇書㗎。 佢鍾意睇書。 天明鍾意睇書。 好啦咁呢就我講下啦咁因為2019年呢其實小弟就有好多嘅 大作 大計啊 變化啦即係咁講啦咁就包括我公司呢就有好多嘅 準備上市係咪 係啦準備上市有好多商業嘅發展咁我就其實某個程度喺我公司嗰度呢我都怠惰咗一段時間㗎啦。 你唔好賴我喎。 我自己怠惰啫。 我哋一個禮拜八點鐘先開波你朝頭早八點到夜晚六點怠惰關我咩事先。 絕對關你事。 點解關我事呢因為準備做節目。 唔係啦因為我唔係劉世良我又唔係呢個陶君衡 ,ok? 即係我 陶君衡就懶惰。 我啲咁嘅業餘分子呢你要一個禮拜做節目我是全個星期準備的嘛。 有沒 有搞錯啊喂是人都知道啦如果你是這個榜尾的球隊這些這樣的什麼哈斯菲特啊那些你準備一年去踢足總杯都被人淘汰的啦是沒用的是嗎我們說了這些全部都是不是車路士就曼聯。就 是 好嚟㗎嘛一埋位就踢㗎啦。 唔係囉。有時候改咗題目你準備完都冇用㗎大佬。 唔係囉有時候扯咗第二度。 唔係囉。 嗱咁我呢就其實唔係我呢個節目真係老實咁講呢都花我大約一個禮拜最少兩個時間星期二冇講。 咁你又真係跨。 星期二一定。 真係跨。 咁跟住呢你平日呢你 自愧不如自愧不如。 你平日你都要留意一下嗰啲新聞時事唔可以即係叫做即係星期二先準備㗎嘛。好啦咁你話我唔做節目嘅時候我會唔會唔睇新聞又唔會又唔會不過呢個心情唔同咗心情 我覺得好牽強呢個我覺得 咁啊 心情唔同咗都係睇新聞嘅啫 咦人哋講股嚟唔好 博股博股 繼續嘅 我代聽眾啲聽眾喺度留言喺度話叫佢唔好走啊呢個 Christy 就話取白唔好走一個月嚟一次我話咪變咗 M 根英雄嗰度 一個月嚟一次 M 根英雄是套戲來的講一個印度片來的。 不是那還有呢我你知道我有三個小朋友啦。 三個小朋友呢 其實都已經進入了一個即是 需要擺多啲心機落。 對啦擺多啲心機落。 幾歲啊 其實好快不是過得。 不是細路仔就知道我哋冇細路仔真的很難過。 啊你 因為我哋狗仔㗎嘛。 我叫佢寫文你僆仔讀得嗰科嗰啲人 叫 幫手補習。 叫阿索羅B教個財經㗎嘛。 唔關事。 嗱你咩長毛教咩 長毛教呢個EPA 。 死得 長毛教 EPA 啊你都幾有創意 社會嗰啲係 咁你嗱咁啊 文語教英文得啦係咪 都得㗎 澳洲流 Commerce 嗰啲都得 㗎咁啊嗰度都花多啲我嘅時間同埋其實呢我三個小朋友呢嚟緊呢2019年呢都我需要去安排佢一啲嘅活動呢、這個活動呢係對佢哋嘅將來呢是很有關係咁但我就唔可以披露太多啦。 我啱想幫你講埋。 係唔可以披露太多呢個同佢哋將來好有關係因為我要安排佢一啲嘅活動。 咁就係反內地交流啊。 係係啦反內地交流。 所以就唔可以做節目啦。 係係係。 如果唔係三個細路做咗人質。 係你真係醒目啊你真係。2019年仲有一樣嘢就係我比較多唔喺香港。 喔呢個係主要原因嚟 嘅。咁喺香港就理你囉。 比較多。唔係我冇所謂。細良呢佢點都要準備一個即係替代我嘅人㗎嘛。咁但係如果你話2019年突然之間替代我個人係嗰晚唔得嘅我嗱其實細良你記得我係替工嚟㗎一開始我係替工嚟㗎嘛。你記唔記得你搵我嗰陣時候係 open 一個開一個新嘅節目。 係啦 開一個新嘅節目。 咁叫評論的評論，即係評論啲評論嘅。咁但係我話，唉，唔好啦，呢啲咁嘅嘢，不如咁啦，我話你有需要，我做替工算啦。 你做替工啊？我記得。 咁其實係替工開始。 替邊個啊？周博遠。 嗰陣時阿探長又成啦。 探長因為開工 啊，唔得啦。咁啊，咁所以，但係呢個節目係三個人先好睇噶嘛。咁所以我其實係以替工身份替到而家。OK， 其實我係替到而家。咁所以咧， 唔係啊，蘇斯克查替工替工替到而家都踢得幾好啊！喺曼聯係嘛，啱啱都逼和呢個利物浦。 係咁啊，我會繼續以替工身份啊，咁希望阿細良咧就揾啊一個 唔係我就保證 長住。 總之咧，你搞掂曬啲嘢，任何時間 ，anytime，anytime。 Anytime 就算做緊節目，八點半開緊 live 都好，你即刻衝入嚟坐低，我即刻讓個位俾你講。 好，多謝多謝多謝。不過咧，嗱依樣嘢咧，你既然咁講啦。我又要真係多謝細良，呢度呢真係衷心多謝細良呢，就喺佢揾我做節目主持嘅時候呢，我自己覺得呢個係一個 trust 嚟嘅，特別喺我個當時嘅處境，係一個對我嘅信任嚟嘅。咁呢樣嘢呢，我就一直係敏感於心，即係我係一個咁嘅人嘅，即係邊個人曾經喺某個時段曾經係對我投以支持，即係叫即係信任嘅一票嘅時候呢，我係敏感於心嘅。咁呢樣嘢真係要多謝阿細良。 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因為我揾阿獨孤人一樣，獨孤人就成日喺留言嗰度俾人鬧嘅，你都知啦。 因為我講啲嘢準確嘛。 嗱，睇到我哋反應 點啊？向面自乾， 唔係向面自乾啊！你講中美貿易戰已經係啦。我話第一，你哋班友仔就睇埋啲蘋果咁啊，梗係即係喐老共噶啦。咁事實唔係咁啊！我你睇下 Washington Post 啦，你睇下 Financial Times 啦，你睇下 CNN 嗰啲評論啦 ，BBC 嘅評論啦。咁你要氹啲人開心係好容易嘅啫。 最主要都唔 即係大家覺得咁樣係過癮。 好得啦，到此為止。你睇嘢感覺我都知㗎啦， 人都知， 係人都知叻㗎啦。 自有功能，係 啦， 自有功能。 O K， 俾阿羅志光多七，你係一六七，羅志光係一六。 唔係呢個唔係重點，即係我講啲嘢你開心，即係順住你嗰個 market 去走嘅。咁我就繼續選舉啦，我就要氹你開心啊，係咪？即係我順住你個勢，我知你咩喜好㗎。 你一轉認真撈啦， 都會認真㗎啦。 中意唱反調， 係啊， 特登唱反調。 喂，咁唔係點樣做節目？我明知大概你係想講呢樣嘢嘅， 錯，你錯， 係咩？ 我原本唔係講呢樣嘢。 你想講咩？ 我意思就話阿徐少華頭先講話，即係大家信任。其實呢個係我哋呢代人 係 走埋一齊嘅原因嚟嘅。 即係 點解咧？即係唔係話直接好朋友，但係你會知道嗰個人過去做過啲咩嘢㗎嘛，大約喺邊個崗位做過咩嘢㗎嘛，咁所以我就話嗰個係一個大家嘅一啲共同嘅經歷。嗱呢啲經歷呢唔係話個個人都一樣㗎會。有好多人譬如年紀唔同，佢所經歷嘅嘢就唔同㗎啦。譬如我撞到黃之鋒咁啊，黃之鋒嘅經歷同我哋好唔同。咁就已經係即係我覺得你有時唔會無厘頭對人有基本嘅信任， 係。 但係如果你有共同嘅經歷咧，咁你自然就會覺得大家嗰個 wavelength 係差唔多嘅。 之鋒哥唔會信你咯。 表達方式唔同，或者某一啲個別事件嘅睇法可能唔同， 可能唔同。 但係基本信念係一樣。我成日覺得做節目最重要。如果大家都係講埋同一樣嘢，就唔好聽嘅。有陣時兩個喺度拗嚟拗去，我坐喺度食花生都唔知幾好聽。最主要嘅原因就因為。總之你記住就係拗完之後就完，唔係大家要 咩？同埋嗰個 即係網台節目好容易變成咩啊？性命相搏， 係啊。同埋有時一樣嘢就係點咧？你基本價值觀一樣咧，對個問題分析或者角度咧係有唔同嘅時候係會好嘅。係 啊， 即係如果我哋三條友 睇嘢啊嘛， 我有時我都有聽翻轉頭咧，就係我哋三個都係咁上下口徑嘅咧，其實嗰集麻麻地嘅，或者嗰節係唔係好得嘅？因為你完全係冇火花喺度啊嘛。即使我哋做 role play 都好啦，即係所謂角色扮演都好啦，我特登講一啲嘢係唔同嘅，咁你 challenge 下咯，因為我有唔同嘅 angle、唔同嘅 perspectives 啊嘛，係咪？ 其實我自己覺得咁嘅，即係話咧，其實我由之前我自己嘅 YouTube 頻道咩老徐的時事評論，到而家喺 now， 我嗰陣時候已經係 fans 嚟嘅喎，你 唔係嘛？ 係啊， 不過我知道社民連當時都幾多人聽嘅， 係啊， 都幾多人聽。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我一直係把秉持一樣嘢嘅，就係頭先你都有提到嘅一樣嘢，就係話我哋立場，即使去到立場唔同都好，但係我自己覺得，如果只要大家都係一個叫做爭取民主嘅， 我自己覺得咧，就唔需要以好似你所講嘅，你用以性命相搏。 係啊，即係一埋位就小人老母。 我當時2010年嗰陣時，呢個五區公投嗰陣時候，有好多人丙民主黨，我就嘗試用一個嘅另外一個 approach， 就係話嘗試就係點樣去嘗試說服，到最後失敗就係民主黨去參與個五區公投。 嗯，我記得你呢個angle， 我 唔錯嘅呢個 angle。 係啦。咁我自己覺得呢個一來呢係一個策略效果，喂，你某個程度上你要令到成件事更加成功，你唔係去嘗試去鬧到嗰人根本唔可以同你一起合作嘛， 咁樣唔係做事嘅方法， 咁唔係做事嘅方法，所以我自己覺得喺網台嗰度我都係點解我會參好樂於參與城寨呢，其實我一直覺得城寨嘅成個 approach 係同我嗰個 approach 係好近嘅， 即 係 我哋啊，我哋都而家唔興嘅，而家 係啦， 而家興上曬身嗰只嚟嘅，即係大家赤身露體打 MMA 咁樣嘅嘢，即係唔著衫唔著褲。 咁我希望城寨唔好改變而家呢個咁嘅 approach 啦嚇，即係我覺得 咁啊好難改㗎啦，我哋呢年紀即係 改唔到，唔係唔想改，係改唔到。 我成日都話我哋係最毒嘅呢個雙交合一，你都係啊，你唔好笑啊，你仲勁過我，左交加中華交， 嗯。 呢兩種膠，呢兩種膠加埋一齊咧， 我覺得佢中華膠開始弱弱地，開始弱化有少少。 係啦，就我諗嚟咗我哋做節目之後咧，左膠都開始退退地。 嗱嗱，唔係左膠退唔退地，還掂你第一次都係係咁吹嘅啦。退唔退地，我諗我同我嘅工作經驗開始有關。 係，係呢個係事實。 因為我以前我做嘅 世界唔同咗， 我以前做嘅嘢係免費噶嘛。 嗯。 咁我唔會衡量嗰個得失㗎嘛，但係而家好多時唔好話我啦，係啦，而家啲同事都話：阿陶生啲單收唔收錢㗎？ 嗯， 我收。喂，好鬼多嘢做喎、啊，你即係嗰啲人係會咁同你計㗎，即係計條數啊。咁所以你就會開始諗下，喂，咁我呢樣嘢要符合成本效益、啊。或者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點解你會有呢，就係咁冇理由我做完之後。我成日同你分享㗎喎大佬嗱、一次冇問題兩次都 ok， 但係你咁我咪真係養眼人，咁所以我其實左膠呢樣嘢我開始褪色㗎，我覺得自己都係㗎、即係當然我仲有啲基本嘅信念啊，或者即係例如對啲移民嘅問題我就好堅持，我認為即係應該俾個機會人哋㗎。 嗱呢樣嘢我就覺得我同阿土伯係一致嘅，我自己覺得我同你係一致嘅、即係即使而家個社會點變都好，我係一致嘅，就係話我仍然係 buy 一啲幾基本嘅信念、核心價值，所謂嘅叫做咩呢、你可以，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唔好講得咁 theoretical、OK， 我舉一個例子，就有關呢一個嘅新移民問題。我認為我嘅到而家嘅立場都係，我認為基本我嘅立場就係話，佢嚟咗香港成為咗香港人之後，我係唔會認為我哋應該要對某個嘅族群、要用一個社會運動嘅方式。嚟去針對呢一個嘅族群，係話香港社會好多嘅問題係因為始於佢，但係我會認為所有嘅嘢都係源於政府嘅政策，所以我認為我哋應該永遠都係個矛頭都係指向政府政策，應該點樣樣去改善而家香港嘅資源嗰個嘅緊缺嘅問題。 唔係，我先同意你嘅觀點，就係話咧，你其實而家嗰個趨勢同埋風氣咧。是將本來政府的責任的東西呢是推 了去一個族群， 冇錯， 某個族群 甚至乎空氣度、 啊、 因為為什麼呢，啲人不會認自己不是的嘥氣、 啊、 呢我給你阻多一個 point 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我有很多時候會問自己，那你老爸在哪裡來的，好啦，我老爸在香港出世的 anyway， 那我爺爺在哪裡來的，我開始答不到這個問題了，已經即是 我當我是右膠，跟住我答不到這個問題就是怎樣呢，喂，咁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即係追求美好幸福嘅權利。今日我上到個船嘅時候，我係咪完全將呢啲人排除咗佢？甚至乎我用呢個咁嘅歧視眼光，所以我阻多你一個 point、 你阻多我 point， 我阻多你個 point 就咁解。因為我答唔到，我咁多年都答唔到呢個問題。 最重要唔係吸帽子，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好多時咧，意識形態或者係用扣帽子嘅方式咧，係最方便，但係咧係最危險。因為你戴咗個有色眼鏡咯，你望出去，即係我意思係話咧，一路以嚟嗰個嘅造成呢個矛盾嘅原因，其實你只要將佢視為一個公共政策去睇咧， 咁咪易好多喎， 咁就易解決好多啦。咁大家個矛盾能夠容易統一嘅機會亦都大。 係啦， 公共政策嘅意思就係咩咧？就係好簡單，我喺廣州移居北京，都由北京審批㗎啦。 冇可能由廣州審批㗎嘛。 全世界都係咁 啦。全世界都係咁㗎，點解香港唯獨是唔係咁呢？我唔好同你拗新移民有冇貢獻乜都好。 唔使 拗。我就係拗嗰個 審批權， 公共政策嘅審批權。同埋跟住你有審批權之後，你用一個所謂人口政策嘅角度去規劃我哋需要啲咩移民。 嗯。 就算你話家庭團聚都有優先次序㗎，唔係一次過嚟曬㗎嘛。 係呀。 你香港都要準備嗰啲嘅公共服務社會設施去迎接呢啲新移民㗎嘛。 所以呢樣嘢我可能同土伯可能有少少分別，就係我仍然認為家庭團聚都唔係大曬。 係肯定唔係。 都唔係大曬。因為點解呢，一個全世界都唔係大曬嘅。全世界都係如果係涉及到一個本來唔係我嘅公民，又跟住你要申請成為我的公民， 你試下日本啦。 係啊，我都會係咩呢，即使你係喔、哦、你真係喺我嘅地方嗰度，你個老公喺度、或者你個老婆 經濟狀況證明， 你要 support 到佢經濟先。 經濟狀況證明， 即係你嚟到之後，佢唔會係加重咗我哋嗰個所謂嘅福利負擔。嗱，呢個咧係全世界有好多地方，我唔係話全部地方，好多地方都係有一個咁嘅所謂嘅考慮嘅。 喂，呢啲佢又唔講一國喎。如果你講一國咁重要，咩憲制新秩序？點解你唔跟翻一國嘅安排 咧？嗯， 如果一國嘅安排嘅話，我將個户口由廣州搬去北京， 要北京批准， 北京批准噶嘛。 係啊， 咁點解呢樣嘢你又唔講咧？嘢嘢其他咩引渡條例嗰啲，你又講一國咧？所以我話佢搬龍門同埋咩咧？政府係咩咧？香港人最唔中意咩？政治正確 啊！ 政治正確是什麼？不敢指出的問題，不敢面對的問題，甚至不進入的問題，然後就算了，告訴你一嘢就告訴你，你不應該歧視新移民、 嗯、 這種態度都是很惡劣的、嗯、我覺得這個是令到社會撕裂的原因的。這 個又是政府的招數。 就算批評那些人其實不是歧視新移民的，他只是針對個公共政策去提出意見的。很簡單，等於那天立法會說，就是說喂，這麼多這些的所謂的、低端的遊客，我哋低端唔係講緊個人嘅人種品格高低，而係講緊佢哋嗰個消費能力。佢根本唔過夜嘅， 一日來回， 一日來回嘅。咁呢啲事實上係我哋叫 low spending 嘅遊客。咁啊，邱騰華嘅反應就係我哋唔應該咁樣講咩歧視內地嘅遊客。 佢將佢上， 佢就即刻上升到去咧，一講親呢個現象就等於歧視啦。呢、這個本身啊，政府官員呢種態度其實都好有問題。 唔係，所以我有時候喺度諗， 係令到個社會越嚟越 火上加油。呢個係一個事實嘅陳述，因為你有數據支持。 有數據㗎嘛，係啊， 有數據支持。 香港嘅遊客單一來源 係啊， 旅遊業。 我有時諗咧，就係政府刻意地咧，等你包仔咁樣 自己打。 因為點解咧？一講醫療資源嘅問題咧，啲醫護界又好咧，撲曬出嚟講啦，係咪？我哋又幫手揼幾腳咧，咁樣。你有冇覺得佢好似坐山觀虎鬥咁啊？ 佢嘥出咗問題啦嘛。 因為點解咧？你一講新移民嘅時候咧，啲人就係啦，截嗰度，但係你明知嗰條路係唔通嘅，暫時嚇。其實你應該幫將嗰、那個我嘅 point 係在於呢樣嘢，所以要 clarify 清楚就係、是，你不如叫佢加多少少資源喺嗰個醫療嗰度咧，唔好俾佢喺度偷雞啦，大佬。 呢個都係政策嘛，因為政策討論嘛， 冇錯， 就是、包括咗我哋話醫療當中，你點解唔容許嗰啲嘅英聯邦醫生啊？ 是啊， 過去一直是這樣的嘛，97之後才不給他們行醫而已， 這些 是可以討論的嘛。 跟住你醫學院得那千多個學位一年，大佬跟住有很多又 drop out 的，有很多頂不順又跳樓，成我那時候撞到的同學都是的，他說原來幾個人是跳下去的，在宿舍因為頂不順這樣。喂，其實有多難啊。我那時候我年輕，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我們去搞學生運動亞洲學生協會的時候呢，印度啊、巴基斯坦，個個都話自己係醫生嚟嘅，大佬，我 好多嘅印度， 你咁多醫科學生嘅，大哥，你哋 去曬加拿大而家。 喂，其實香港係可以做呢樣嘢嘅喎。 咪頭先阿世良講過嗰點就係、是、我嗱呢個我嘅觀點啦，我唔知即係啲網友同唔同意，就係、是、一樣嘢。如果你成立一個叫醫療產業，我唔理你係由政府提出，抑或係一個。商家佬睇到有一個咁嘅 potential， 當然最好係商家佬睇出，就係一個咁嘅醫療產業。 有商機， 有個商機。但係你點樣可以個商機可以成為一個可唔會令到香港嘅市民受害呢？其實得㗎，你就係開放嗰個嘅醫生， 咪等佢私營醫療，咪走去澳洲、加拿大請啲醫生翻嚟， 請啲醫生翻嚟咯。 係啊。 就係咁啫嘛！喂，你話當一個產業嚟講，我唔反對你當一個產業。 啊，你人手又唔加喎，跟住 但係你唔加人，係啦，咁你就會扯走咗啲公務醫療、 公營醫療嗰啲，就變咗做星球人啦，梗係。 唔係，同埋你諗下，我有啲客都係醫生嚟噶嘛，咁我見到佢哋咧，即係個個都係搶住咧離開呢個醫管局㗎。咁但係你問佢。 即係我睇個盤數啦，又唔係話搵到好多錢嘅咋喎。 咁辛苦囉，但 係其實我話俾你聽， 即係當然你話私營即係喺街邊做診所又好辛苦啦，一個禮拜隨時七日啊，即係 公入公立醫院咁辛苦。 但係呢佢都仍然係悠然自得嘛。因為點解呢？佢冇咁大壓力，大佬係咪？你寫張紙要咩藥？唔係感冒就傷風咳㗎啦，大佬。再唔掂嘅，你眼有事啊，咁咪寫去專科醫生。喂，老實講，我同你都差唔多嘅啫。 咁啊，388啦， 係咯。咁所以我見到佢哋咧，即係雖然你話唔係揾太多，但係都即係喺香港嚟講好富足啦，一年可能最少200-300萬啦咁樣。咁但係佢哋又覺得好過癮嘅喎，又冇所謂嘅喎。 我覺得而家造成今時今日咁嘅局面咧，始終咧，我覺得政客係責無旁貸。 嗯， 你問我始作俑者， 嗯， 唔係嗰啲嘅咩，大家即係民間社會 finger pointing， 而一定係。政府唔着手去處理解決，同埋有意去撥火啊！ 我覺得依個就係 我後面我再諗一個問題，你有冇發覺佢最 vocal 嘅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其實你一睇社區協組織協會出嚟講咧， 林鄭啲老友嚟嘅何以華， 何以華， 我哋已經係戴咗有色眼鏡睇嘅啦嘛。即係你阿施麗珊又好啊，何喜華又好啊，喂，我覺得奇怪，點解你傳媒個個都揾佢？你揾佢講，其實我哋係打曬 discount 嘅，大佬 冇數說服力㗎。 你係689嘅人，支持完689又支持777，喂，你講咩道理？大家其實都唔係好想聽㗎啦。跟住你揾嗰個施麗珊，我唔知佢幾多年嚟香港，但係到今日講嘢都仲講到話唔係好正嘅啫。佢講大佬，你實死㗎喎，即係起碼我覺得冇說服力。喺 PR 角度，我唔係歧視佢啊，大佬，即係我都想當佢係香港人。但我覺得個局係好奇怪嘅。 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啦，你唔需要拗呢啲咁嘅嘢嘅。其實以往都係咁講㗎啦，政策嘅嘢歸政策， 嗯， 係咪學額問題。如果香港係要需要小班教學嘅，點解嗰啲學校不斷要接雙非嘅學生？ 嗯， 如果你嘅優先次序係小班教學為先嘅，係咪先？咁你應該喺嗰度 stop 佢啊。 嗯， 咁你結果就係點解會造成資源爭奪呢？好啦，如果我係家長，我會諗啦。喂，我明明我啲細路。到我哋嗰陣時四十幾人，四十幾人一班，我哋小學嗰陣時 係咯，我考36，我記得我大佬， 我考四十，尾二有個41，因為 baby boomer 嬰兒潮，個個都生幾個，到而家正路應該一班20幾個啦啩，哦原來唔係，一班仲係30幾個，原來因為有好多嘅所謂雙非學童，咁等於我阿爸入醫院一樣，我交咗税30幾年。真正享受到政府的福利其實只是公共醫療，什麼都不合標準的了，已經是。 嗯。 是不是郊野公園都不敢去的了，莫說露營和馬劉德華演唱會飛。好了，公共醫療都搞到這樣。即是你令到那個社會因為這個問題而產生一個尖鋭的對立。好了，找到一個的所謂攻擊的對象，就是家庭團聚、單程證申移民。於是就政府就調返轉去批評嗰啲好將呢件事歸咎於新移民嗰啲人，結果再火上加油。 我覺得係一個局， 即係你諗下，我已經慶㗎喇， 我覺得係一個局， 然後跟住即係嗰啲苦主已經慶㗎喇，跟住你仲話咁樣批評唔啱，你諗下，即係乜嘢都唔做，陳肇始又好，乜春都你都以前嗰個高永文仲撲街，日日去剪彩 kissing baby， 實際上係 kissing ass， 乜都唔 Q 做，然後就攞高民望，是不是這些人到今天就調回出來，即是你最慶什麼呢？就企回出來講一些道德高地的說話。這些無恥政客是最黑人憎，包括高永文的助手，現在做立法會議員的這個陳海欣亦都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 你講之前那一刻我都不是太過抗拒，突然之間你找到個道德高地就說不要歧視某些族群。但跟住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就係咁你個資源點樣配合先，大哥？ 所以 我當你即係呢150，就算減到100都好啦，減到75都好啦，啲人都係會湧嚟㗎啦。我哋香港出生率咁低，係咪啊？即係我點解話我有咗咧？就係因為我開始相信咧，人才同資金咧係需要自由流動嘅。OK， 如果唔係咧，我哋個社會就係冇嗰個 dynamic。唔緊要，你當我呢啲係即係交噏嘅說話都好。但是個問題就是你政府的資源無論在房屋、醫療、社會福利那裡你怎樣配套先，你是沒有嘛，你噏完了、你不要族群歧視，跟住你不說話我要做多少少嘢令到啲醫生不要那麼慘，護士不要那麼慘，或者我哋以前我七十年代入醫院的時候呢，即係僆仔的時候一兩次肚痛咁樣住一晚，係周圍都係床位呢，其實我哋 過去嗰十零年之前已經開始唔見到嘅。但係而家又翻轉頭喎，大佬。 所以我覺得咧，嗱，頭先你兩個講嘅都係嗰個重點喺邊度咧，就係政府嘅責任問題。即係我嘅意思都係一致嘅，即係話政府唔好中政府嘅伏，唔好中政府嘅計。大家應該個矛頭，而其實我過去一直我嗰個嘅時事評論都係嘅，我係針對擁攻權力者。 係啊，大家都冇權力者，大家都無權無勢。 嗱，你如果講新移民當中，當然有啲嘅潛伏分子啦，大家都知㗎啦，依樣嘢一定係有潛伏分子，但你唔知邊個係潛伏分子㗎嘛，你係唔會知道邊個係。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就唔好一足高板船人。 你針對嗰班嘅嚟香港嘅人，因為點解每個人都會有追求幸福嘅權利 ？OK， 當中有一啲人真係可能係叫做家庭團聚，有啲係真係咧就係嚟香港希望獲得更好嘅生活，諸如此類。呢啲係大家可以理解嘅。所以我認為所有嘅我哋應該香港人點樣可以尋求到一個更大嘅力量呢？其實我哋永遠都應該係將個矛頭指向擁攻權力者。頭先其實阿西良同埋阿土伯所講嘅都係嘅。喂，佢而家就係反言用啦。哎，你唔好歧視啊，咩諸如此類。 政府最民粹啊，話 佢就係將民粹主義。 係啊，佢潑起嗰個民粹主義係啊。 大家就唔好中伏。 呢個好賤，我覺得你任何嘅公權力嘅人都唔應該咁做。 我嘅觀察就係咁啫嘛。再總結一次，第一，政府好少企呢啲咁樣嘅價值觀嘅角度講嘢嘅。OK， 跟住再配合咧，不斷係揾社區組織協會出嚟講，喂，我都唔想聽啊， 一定立著㗎，係啊。 喂，老實講，佢同我啲立場係即係七七八八都差唔多嘅啫，但我都唔想聽佢講啊，大佬，因為你知道佢係咪 agenda 嘅人嚟㗎嘛，大佬。 唔係，佢根本係既得利益喺嗰個族群裏面，佢哋嘅服務對象就係嗰啲人啊嘛。所以根本上佢係冇 credibility 啊，我覺得。就算何喜華，我無論佢政治立場係乜都好，佢喺呢個問題裏面就唔係一個 credible 嘅人，唔係一個評論呢件事。有公信力嘅人，因為佢有 vested interest 喺度噶嘛，佢哋個組織就係服務嗰啲新移民家庭噶嘛， 佢攞好多呢咁嘅錢㗎，大佬，即係無論我唔係話即係佢自己掠 取啊，佢個機構咯， 佢個機構因為做呢啲， 因為呢啲新移民嘅服務而攞到你資源咯， 無論公益金又好，馬會又好，嗰啲好多千千萬萬咁過去嘅大佬，你反而揾佢嚟講，奇怪喎，大佬真係，喂佢係受政府資助對象嚟噶嘛，大哥。 所以我咪話啦，呢個係一個香港管治失效，或者係唔係失效嘅，而係話嗰啲嘅政客本身啊，嗰個嘅權術啊，用權術嚟管治香港。以往港英政府就係用政策、公共政策嘅啫，我唔講立場，好似阿土頭先講，唔講價值觀，乜都唔講嘅。 係 人手資源幾多，做 resources allocation exercise， 做 five year plan。嗱，英式公務員就係咁嘅，我唔使同你拗。OK， 人手幾多 ？OK， 做個五年計劃出嚟，培養大學裏面培養幾多個醫科學生？ 嗯， 哦，而家唔夠呢啲咁樣嘅護士，好啦，護士學校培養幾多？ 嗱， 特別俾嗰啲成績冇咁好嘅都可以入讀。 嗱，你呢個就係我哋所謂 我哋嗰陣時讀社工係咪就係咁？ 無論 demand 用乜意啫？嗰陣時入到去讀社工 ，demand 曬或者 supply 曬都好啦。我提供唔到呢啲資源嘅時候，咁我咪 cut 嗰邊咯。 係啊， 我咪 cut 到150咯，因為我而家配套唔到啊嘛，我唔係話唔。我哋嘅人口唔要流動，我唔要更新。 佢一嘢就去到道德高地同孖叉嚟㗎嘛。 喂，嗰啲似乎係我哋講嗰啲都奇怪，政府突然間咁勁。 即係琴日阿 Lens 報警一樣囉。喺個巴士裏面遇到個大媽拖個夾上去二樓。雙層巴士二樓。 咁辛苦都拖個夾上去。 唔係，因為好危險㗎其實係。咁阿 Lens 走去叫佢喂同個車司機講。 係。 個司機玩嘢。喺佢上斜路嗰陣時候拉低停低架車，然後就話好啊，而家報警啦！嗱，呢個司機嘅態度同林鄭月娥係一模一樣啦。 嗯， 佢就係將件事一嘢就將佢製造一個咁樣嘅，即係一個 big fuss 出嚟。 嗯， 然後跟住咧，嗱，你話要報啊嘛，好啦，全車人就同阿 Lens 對立啦，係嘛？ 咁佢幾醒喎，司機 學好嘢咯，肯定就係林鄭一路教落嚟㗎啦呢啲。 我都諗唔到喎，平時啲司機就即係話係有佢啦。 所以我話你要破佢好簡單嘅，咁佢個區頭嚟到咧，我話你 Lens 下次咧，你再問你哋處理啲投訴嘅 protocol 係乜嘢？唔該你交代。 嗯， 係咪咁嘅方法？行行下車突然間停喺路邊，要所有乘客沿住個公路行。 嗯， 行去下一個車站嗰度，冚世界咪孖 Lens 咯。如果係咁， 嗯， 但係問題冇人諗過個車長本身。是沒有盡到他的責任嘛， 個責任就係你一見到有係咪你應該 stop 佢拉返落嚟啊。好啦，到有乘客投訴已經係第一個錯誤之後啦，乘客發現咗之後去投訴，你係咪應該即時勸喻佢，叫佢落返嚟，或者拍到佢個車站嗰度先至去報警呢？如果係真係， 但係你發唔發覺而家香港呢各行各業都係出現了 全部褪開， 出現咗你頭先所講嘅現象，就係大家去學校政府嗰套，譬如包括城大， 包括學校， 最近 包括教會性騷擾問題，全部係學咗林鄭嗰套啊！話俾你聽， 城大又係啦，城大咧嗰個嘅類近民主牆啦，咁樣啦， 校長人工 啊，咁就話將校長嘅人工 同清潔工 同埋清潔工就做一個比較，校長就60多萬一個月， 咁貴啊！ 係啊， 城大啫噃， 城大啊，60多萬，又跟住咧。那個清潔工是10,000多， 喂，勁過哈佛喎、 啊。咁又跟住貼咗。 香港一個 lecturer 嘅人工等於哈佛校長。 嗱，唔好 lecturer， 唔好講呢個點先。個情況就係話，跟住咧就話，依一個校方就話要將呢一樣嘢拉落嚟， 即係 要將呢樣嘢 將個大字報掹落嚟， 拉落嚟。 有咩要拉咧？事實嚟 嘅 喎。 因為話暴露校長嘅私隱。 私隱啊！暴露校長嘅私隱，又跟住又話唔正確，其實人哋咧就60多萬咧，其實將你嘅年薪除12個月。所謂嘅正唔正確咧，好可能就話，哦，你年薪唔係60多萬，因為你15個月，可能 我知啦，佢冇計後繩，其實唔 計少咗， 計少咗，因為校長有後繩嘅。 啊，呢、這個新聞咧係最近呢幾日嘅，就係、是、城大呢個新聞。 睇 喂，喺我哋嗰個年代老實咁講，即係匪夷所思啊！ 咪有得佢咯， 有得佢啦。 Big deal 係啦， 唔係過兩，同埋俾人孖兩日，第三日冇人記得㗎啦。 而家咧就強勢，所有就大家學呢、這個由777就學習近平，又跟住啲學校就學777。 嗱， 全部有強勢。 我想回應你點解咧？我話第三日唔記得咧，就係如果以前。我估我呢即係知道呢個消息，我做學生會又好，我做一般學生都好呢，都會鋪去民主牆度，就話呢個社會係幾咁唔公道的。但係呢點解第三日冇事呢，就係、是、即係當校方呢就係即係借咗聾耳陳的耳嘅時候呢，唔正式官方嘅回應嘅時候呢，其實啲同學呢反而呢係會分化嘅。就會話姐梗係啦，你即係書中只有黃金屋嘛，大佬你努力啲讀書就唔好做清潔工。咪因為係會有啲咁嘅人。是出嚟反應嘅， 正常嘅社會應該係咁，你應該等佢讓子彈飛一回。 冇錯啦， 呢個咪先至係多元。 但 係 咧，你調翻轉頭就叫人哋拉呢個民主牆落嚟咧，即係你自己身有屎咯。 唔係佢 sensor 其實係呢個先恐怖， 係嘛？ 係慣咗，係自從呢幾年雨傘運動之後，校方喺政客嘅支持下邊，係慣咗 肆無忌憚， 肆無忌憚地去做一啲審查。這個就真的憲制新秩序，我告訴你。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這樣。這個呢，如果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說，他又沒有拉布的成分，他也都沒有任何，你的校長的薪金呢，其實是 公開的，大佬校長在立法會討論的，大佬 是公開的。咁又跟住點？你話啊，點解會發生一個就係、是、一個咁啊喺民主牆嘅 post 會突然之間校方強力要拉落嚟咧？咁樣就 exactly 我講，你睇到今時今日香港係咩啊？大家都學校一個咩嘢嘅姿態呢？因為管治姿態呢，連大學都係完全將言論自由，將嗰個嘅發表自由各方面拋開，然後跟住我就係、是、我要咁做咪咁做囉，呢個咪習近平囉。 Exactly， 我話俾你聽啦、 所以你點解啲人咁不滿呢？就係、是、因為你拉落嚟，原本我都唔係好懷疑嗰段即係新聞嘅。如果嗱，老實講，如果唔係 你貼咗喺度都冇人理， 冇人理。 啲同學反而會自己 個白厭仔，可能當你 唔拉落嚟咧，其實好 自己有唔同嘅討論， 大家有唔 同 嘅意見嘅。 冇錯，都話啦，呢、這個世界資本主義社會就係咁噶啦，你做到呢啲位咪多人工咯。 你心機讀書啦，傻仔。 冇錯，係咪啊？喂，你適應市場嘅，咁你咪揾到6,000多人工一個月人工咯咁樣。喂，反而個社會係會咁諗嘅。例如我同你細良個年代，我哋讀大學咪咁咯。反而我哋幫清潔工啲人會覺得我哋係左膠嚟㗎嘛。 阿土好簡單啫，等於而家喺網上面爆紅嗰個叫做咩 呀？劉 還咩還願。 還願。 赤 足個遊戲。 台灣赤足公司發展嗰個遊戲。 即係陳其曼玩嗰個。 你整嗰個咁嘅符出嚟。一般人一閃而過。上面啲黑字就啲人網民惡搞。 睇唔到五毛咩呀？ 五毛推山 符。 下面嗰個就係嗰個遊戲裏面嗰個 習乜鬼啊？ 習近平小紅維尼就係咁啦。 小紅維尼習近平，咁佢仲有另一句嘅，就好似唔知講咩話， 總之你有另一句嘅，依、這個符咧就係小紅為嚟習近平，但另一句咧其實夾起上嚟咧就係鬧習近平嘅。 嗱，你唔係一句鬧習近平，你唔需要煞有介事去處理咧，大家笑一笑就算噶啦，係咪先？ 唔係嗱，呢個咧要講講，因為咧呢個單新聞咧唔係好多人知，因為點解咧？嗱，呢一個咧 大新聞嚟嘅呢個。 台灣嘅遊戲公司就 develop 咗一個遊戲叫還 願， 係啦，咁係一個恐，即係一個恐怖嘅一個劇，好似一個成個 story 咧，其實好多陰 鬼片咁 嘅嘢，鬼片咁。又跟住咧，你玩呢個遊戲個過程當中咧，就一個主觀鏡頭入去玩嘅， 即係好似嗰啲 RPG game 咁啦，係啦。 咁呢個遊戲咧就第有好多符嘅，呢、這個其中一個符咧就叫做小紅為嚟習近平。咁但係咧， 好定唔好啊？呢、這個符 唔好嘅。 OK， 呢個符係唔好嘅。好啦，咁但係咧呢一樣咧就。於是一百就咩咧？就令到咧大陸嗰邊咧就話 要封殺， 要封殺呢個遊戲。 而家中央就派人去調查呢個引進呢個遊戲嘅公司。 係啦， 咁啊落咗假啦！而家呢個遊戲， 呢個遊戲落咗假。 小紅為例， 但係呢個遊戲落咗假之餘咧，佢就喺未落假之前咧就爆紅。 因為好多台灣人咧就 download 好多人 買呢個遊戲玩啦， 就有百幾萬嘅人咧就係、是、用錢買咗呢個遊戲， 好多海外大陸佬。 唔係，但我想問個基本嘅問題，即係習近平、小紅 有咩問題？ 係咯， 唔係佢有另一句嘅。 仲有一句係咩鬼？ 仲有一句， 唔係我覺得小紅為嚟咧，我因為我 呢個成為敏感詞都奇怪㗎，我覺得。 因為點解咧？我覺得係即係將個領導人開下玩笑啫、即係如果有少少胸襟， 即係你話奧巴馬係跳跳虎。一樣啦，因為嗰張相就一個就跳跳虎，一個就係小紅為嚟啊嘛，佢同奧巴馬好似喺呢個咩大衛營嗰時喺度行緊嗰時嗰張相嘛。 你喺美國咧完全係冇問題嘅，啲即係嘲笑， 甚至乎有啲領導人攞自己呢啲嘢嚟自己自嘲下添，因為覺得更加親民啊嘛。 啊，係咯，等於你話自己係廢土咁，大家都 冇錯啦。咁你廢就唔應該聽我啦嘛， 又認真冇 啦，又認真冇啦，阿 Lance 聲過嚟啦，總言之咧，依個咧就第一句， 揾唔到你條友真係，哎呀，真係， 係嗱呢一句咧就叫做離，另一句咧叫做離馬爬切爬痴， 音譯嚟噶， 音譯離馬爬痴，咁咧如果你音譯咧就叫離馬八七，離馬 八七。 你媽白痴， 即係好似嗰啲， 你媽白痴， 好似嗰啲符咒念嗰啲，即係冇意思嘅嗰啲字。 OK。 咁呢一句咧，據說咧就話咧，依一個咁嘅符同埋即係呢一句咁嘅説話咧，其實就喺試版嗰陣時就冇 delete 到落去，就變咗咧就真係出咗市場嘅時候咧， 上嗰陣時就上咗去， 因為呢間公司咧後屘係跪低嘅，係跪低嘅，就係啊又話哎呀呢個又點樣點。即係唔係我哋嘅原意嚟啊？道歉啊，諸如此類。 喂，咁所以咁樣先危險喎、啊。即係你下下咧，將呢個商業運作咧，係變成即係呢一個玩政治正確呢樣嘢咧。其實你同世界嗰、那個即係自由經濟係完全唔 同。其實佢黑人憎點解香港人同大陸政權個心越走越遠就係呢樣嘢。 係啊。 你由周子瑜事件，跟住到呢個封殺黃耀明啊、何韻詩啊、呢、這個邊個啊、黃秋生啊呢啲。 越封越掂啊！ 開始係啦，咁然後大家就覺得喂，屌你撈埋一啖嚟講，跟住佢就話啊咩食我嘅飯砸我嘅鍋 嘛，係啊，佢成日用呢個邏輯， 即係你喺我嗰度揾食就唔好搞串我個場， 嗯， 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咁。 嗱，而家都冇 咁都唔係你決定，我揾唔揾到食一個問題就係、是、喂嗱，如果呢個遊戲真係你寫習近平係咩話？ 小紅為嚟 咯，小紅為嚟，啲人你嘅市場啲人覺得我好反感嘅， 你咪唔好玩， 你咪唔好買咯。 但係我覺得 但係咧，佢未下架。 我憑乜你個領導人幫我決定究竟習近平、小紅為嚟，或者跟住嗰句冇意思嘅説話？ 我認為依個遊戲公司咧喺某個程度上面應該多謝習近平嘅，因為點解咧？自從習近平自從有依件事之後咧，佢嘅 download 量係大幅提升，大幅提升。仲有咧？依、這、一個嘅叫做台灣嘅行政院副院長陳 其 邁 啊玩啊， 就同其他嘅立委，即係依個民進黨立委一齊玩呢個遊戲。因為點解咧？佢嘅意思係咩咧？支持台灣遊戲公司，因為咧你而家大陸要封殺佢啊嘛，我而家就支持佢。於是大家咧就一齊玩呢個遊戲。而家佢淨係喺台灣啊，佢淨係喺台灣都生存到啦，即係依個遊戲啊已經賺大錢。所以我話咧。習近平係真係金手指。 唔係我話點解兩睇咧？ 等於蔡英文咧，點解翻生咧？仲可以咧？而家宣布咧， 就考慮呢、這個 2020再選， 再選台灣總統咧， 因為有習近平加持， 就係習近平加持咯。 我諗嗱呢一鑊嘢咧都唔係第一鑊噶啦，我記得上一次咧就係、是、好似有家有個即係台高雄定台南咧有間麵包鋪啊定係餅店 咁樣，哦，吳寶春嗰間嘛。 咁那個老細咧就特登寫一封道歉信出嚟， 我話佢咩九二 共識嗰個問題，有時我覺得係兩睇。點解我覺得兩睇咧？就係因為確實咧，佢而家真係財大氣粗，佢市場大到咧就係可能，即係如果佢真係寫小熊維尼嘅話，可能有一千萬人 download， 或者二千萬人 download。 如果入到大陸市場，有一億人 download 咯。 唔係咁，所以就係你好多台灣人自己都 back down 啊嘛。係 呢個係事實，好簡單。前兩日台灣輔仁大學，校務處出咗個通告俾老師，就話叫佢上堂嗰陣時唔好講咁多個人嘅政見。原來就係大陸學生向自己大陸嘅國台辦投訴，就話台灣嘅輔仁大學啲老師上堂嗰陣時講好多啲咁嘅無謂嘢。好啦，這個國台辦就俾咗一個聲明俾台灣教育部，教育部就再俾呢個輔仁大學，輔仁大學就出咗咁嘅聲明俾啲老師，你話邊個契弟啊？你明知嗰條友係一個爛仔㗎啦，你台灣人你採佢做乜嘢啫？ 係咯， 好啦，佢就因為咩啊？因為台灣人口老化越嚟同加拿大一樣，年青日本都一樣，年青嘅學生越嚟越少。 係 嗰啲大學為咗經費，為咗嗰個收入就要收大陸學生。菲律賓就輸出工人，中國就輸出遊客同學生。所以咧。就變成係咩咧？佢振振有詞去干預你大學， 其實我都幾奇怪 嘅學術自由同言論。 台灣都係2,300-2,500萬人到啦，你有100間大學，你邊有咁 Q 多學生啊？香港都係連埋公開大學都係10間-8間到，大佬我哋都700萬人。 唔好笑啊！香港遲早都係步台灣後塵嘅，嗰啲大陸學生投訴你上堂做咩唔講國語啊？呢啲咁嘅嘢係會越嚟越犀利嘅。 其實我係 遲啲啊，楊潤雄就會出個聲明。就係俾嗰啲咁嘅八大專院校㗎啦 ，cut 下啲大學好過啦。 你唔會噶， 你有咩台灣同香港一樣出生率咁？ 所以我成日都話啲人話共產黨點樣妖魔，點樣習近平係雜魔乜乜乜，我話唔係，共產黨係我哋人性陰暗面嘅反應，係你自己陰暗面嘅反應。你明唔明啊？ 我做衰仔嘅時候就係共產黨，你想講？ 唔係，即係話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呢種魔性，重視利益唔重視道德，先問利益就不問是非。其實我哋人性嘅一面嚟嘅。問題就係當我哋有一個咁樣嘅引誘惑 temptation 係共產黨好完美地演繹出嚟嗰陣時候，這個就變成一個真實嘅 temptation 啦。 你咪見到咯， 真實嘅誘惑啦。 嗱，而家一字都講得好長，你咪見到咯。其中一個叫湯家驊。 是啊， 你咪見到囉，即係話就話 exactly 好似細良你所講嘅個 temptation 就係由中共而即係叫表演咗出嚟之後，其他人覺得咁呢一樣嘢係可以搵到食嘅。 其實嗰個係你嚟㗎、你唔好以為共產黨係一個外在於我哋嘅一個大魔頭。其實唔係嗰個魔啊，其實我哋中國人人性裏面嘅陰暗面嚟嘅。 喂，咁啊，呢一次都講咗好耐啦， 轉頭翻嚟， 最衰都係要同你 farewell 一啲，媽媽聲啲有嘢，休息一陣先。